好，欢迎我 Touch Channel。今个礼拜咧就新年系年初七嘅，应该出街系今日初先，应该系初七嘅先，初七出街就初七嘅。 现场计算落嚟就唔好计啦。 初七出街就初七，因为录音嗰时系早一日初五嘅。 总之我哋今次嘅主题系呢个索尼聚债滔天，搞到百姓怨声。 冇错， 呢个梗一定要讲。 聚债滔天 呢、 啊 這个呢、這个真系最大呢、這个。 系啦，介绍下自己先，我系杰德。 啊，末日。 我系 Harry 啊，小姐。 系啦，今 我都问，其实呢个索尼不嬲都聚债滔天噶啦，今次又得罪大家乜嘢啊？ 佢聚债滔天历史系长到可以我哋 咪咯， 可以出本书， 好多嘢，好多嘢可以就，包括 PSN 突然间冧档啦。 唔係，冇咁啊！淨係講就係當年啊，佢只 CD 整病毒落去啊，已經俾人孖到飛起啦。 即係咁，作為一間碟瓜嘅滲透大家生活咁全面嘅公司咧，其實要得罪你咧就好簡單嘅事。咁啊，今次講嘅主要都係講緊近引子嚟啊，其實係 近幾年嘅事啦，冇講咁 唔係幾年，係近幾個月， 應該係十月開始，2018年十月開始， 即是三四個月前啦嚇。就你要見到就，因為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其實末代 game 主機入邊咧，經常會有啲叫咩 girl game 嗰啲 game 移植啊。 雖然而家越嚟越少 girl game 可以俾你移啦嚇，呢、這個題外嚟嘅。咁但係就慢慢大家都會習慣，係不時會有啲所謂嘅淨化版出嚟，即係因為本來呢啲 girl game 係十八禁噶嘛，就但係就你會。佢會將啲 H 事件拎走，有部分啊，有部分係唔可能嘅，但係現在主流就通常都可以啦嚇。咁就將個 H 部分拎走，咁就將佢可能有時會加故事，有時偷懶。 其實而家應該越嚟越少，通常都唔加。 咩系哦？即系 成本问题啦， 即系俾人吐槽又咩？因为 cut 晒所有 H 场面，但系剧情照计，结果就无啦啦就系画面暗，画面暗入，画面暗就突然间又大咗套啊！突然间画面暗咩就走咗妹线啊！结果人间自走拍诞生嗰种剧情啊！ 因为点讲啊？等有啲似你全年龄个处理，不过佢可能会再粗糙少少，咁咪转个画面就已经做了咯。 咪通常都以我所知就。如果真係非必不得已要加嘅話咧，佢大概會有啲前置事件，跟住完事，跟住就話啊完咗啊咁樣咯。 即係咁咪講嗰種非必不得已係主要係因為呢類咁嘅移植，你咁樣斬嘅嘢咧，大家未必會買你帳。買你帳嘅原因通常就係你再加咗嘢。咁 而家真係冇乜點加 啦，越來越少，因為其實現在越來越傾向於嗰個點啊資源回收。既然都係資源回收，我點會仲會咁資源？ 同埋佢哋傾向係 sell 特典咯。 即係佢會變成總之就係佢會出隻 game 斬咗啲 H 事件所有，然後就即係所謂淨化版咁啊！大家再困開次水啦嚇，難聽講句就係咁啊，事實都係咁啦。OK， 仲要係有啲直情係年初回版都唔出，就咁出隻普通版就叫你買咁樣。 反正成本就好 Q 低嘅呢啲，即係你。 其實我反而我就真係諗唔到，其實仲會唔會有人買呢啲？即係好似冇乜。買嘅必要感覺上就 睇你點睇咯，因為畢竟嘅話，主機市場係一個幾千萬嘅機嘅量嘅市場，同你了不起都係十萬左右嘅 girl game 市場，而家仲要係你唔太 邊有十萬啊？一萬已經好離譜啦， 一萬都叫賺， 一萬好勁嘅，一萬已經 一萬就其實已經係算係收得㗎啦嘛，要開香檳 㗎啦。 但係問題咁總之。咁我幾千萬，我又好似冇乜聽到有邊隻 game 賣到幾千萬。 冇，我通常幾十萬就啫，而家仲家用機都係。 有幾百萬 Mario 嗰站啊？ 唔係日系嘅遊戲嘅話咧，如果過百萬嘅話咧， 我覺得 Mon 好似八百幾萬。 因為手上我冇一個實際數字啦，但係長遠嘅話咧，舊年過百萬啊，奧德賽啦，Splatoon 啦，大亂鬥啦。跟住食緊歸納翻就係任天堂，其實同有得即係嚟話係但係我唔敢保證有冇，但係好少咯。 上年其實有幾隻，我印象我真係唔係好肯定啊，係幾百萬啊，係去到幾百萬上千嘅。 Pokemon 咯 ，Pokemon 得唔得？我都係 都得。 Pokemon 應該過。 總之就係 奧德賽，唔係日日都過百，都幾百萬嘅世達，都二三百萬嘅。 總之就係一個家用機市場。你講嘅二三百萬一路都係指日本啊嘛，我講全世界。 喂，全世界唔好講啦，全世界就 咁，我幾千萬嘅出機量都係講緊全世界噶嘛。 我因为现在就是讲 girl game 的话，就是讲日本市场的啦。因为 girl game 不好意思，鬼佬都可以玩 girl game， 有这样的市场。 但是相对来讲，你不能够，你始终它始终是深入日本市场，同埋 girl game 本身，你如果 咁好老实，真的在鬼佬来讲， 唔系咁多咯，即系你唔能够期待佢鬼 撞啱一撞棍一两只特别。 我 谂 我哋阵间就会延伸到呢个问题，不过我呢个阵间我先送啲同你讲，因为可能你真系唔系好熟欧美嗰边。总之就是一个几千万主机的潜在市场，咁真系讲紧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千分之一肯同你买，就已经讲紧几万只，已经系讲紧系你一般嚟讲嘅 game 系不可能达到嘅数字。当然啦，你有冇呢个数都系个问题嚟嘅。我唔系好肯定啊，我真系因为呢啲 game 喺主机上面卖几多，从来唔公布。 唔係唔公布，係少到都個數字都唔係一個。 唔係因為好簡單，這個其實係一個叫做咩心錯覺，就係有四千幾千萬部市場，一次只要一千分之一買遊戲都發達，但基本上咧依、這個係一個錯覺嚟嘅。實際上就咩咧？你係冇人買嘅話咧，你不論幾千萬或幾億啊，都係冇人買嘅只 game。唔會因為個市場個餅大，你多人買嘅。 咁實際上就係、是。的確是有些人買，而且那個數相對於 Girl Game 市場並不是一個少數。 我真的覺得是其實是班玩開 PC 的 自然回收都係，即係既然我可有辦法買多一份，咁佢哋咪走去買一份。咁呢個就問題就在於就係我哋傳統嚟講家用機市場咧係唔賣十八禁嘅。呢、這個都真係盤古初開始就已經係講緊呢樣嘢啦。即最接近的年代都已經講緊係Saturn 一路都講緊啦，阿傑達啱啲老鬼中意講嗰啲啦嚇，啲畫面黑，畫面黑住，然後 有語音算好啦，有啲連語音都冇， 有語音嘅聲照出，因為嗰個年代 語音 唔好勁啫，未必有語音嘅鏡頭鏡頭啊，但係有語音嘅聲照出，冇語音就係黑畫面定係得文字敘述，總之就係、是其實就係睇唔到嘢咁大把。係 啦。 咁呢個已經係最最最接近十八禁嘅 最踩線嘅啦，已經係。 嗰陣時，我印象中，呢啲全部都應該係十八推嚟噶啦，即係十八歲以上推長 SS 先有嘅特殊分類嚟嘅，即係往後就好似你 PS 係用嘅係美國個分類啊，即係 set 啊，嗰個分類係分類到 set， 你即係理論上都係十八歲以上推長嘅，但係 set 同十八推就仲個程度仲有少少差距，即係佢 up。就是说两个都是十八岁以上推长，但是呢就十八推呢就个尺度会宽松个 set 嘅，即係嗰个 CE 什么嗰个 CRO 啊，那个分类我嘅美国用嘅分类嚟嘅，即係 ABC AA 就係全年全部 A 係全年齡 B 係好似十二定十三啊，好似唔到十五嘅。 C 就真係十五禁 啊 ！C 唔係咯，唔係禁嘅，都係推長。佢一路都係用推長，即係建議呢個年齡以上。哇！咁然後再落就唔係 D， 係 set。 咁就係十八歲以上，即係我哋叫嘅成年觀眾。其實真係好似嘅，因為咧，你如果有幸，真係老實講，我覺得要真係要有幸嘅，喺電視台見到成年觀眾節目嘅話。你會發現佢嘅成年觀眾同你想象中嘅成年觀眾係兩回事，差唔多就係咁嘅分別啦嚇。佢兩者嘅就係、是、你覺得佢其實冇乜，其實都係冇乜嘢。而家 set 所謂的set 分級嘅都係冇乜嘢。咁 你玩巴西，就算日本嘅 set 其實都係規制咗啲血腥畫面，冇歐美咁多嘢睇。 因為呢個就係關個國家文化事咯，即係我哋之前可以提過呢樣嘢，就係、是、所有嘢都可以用呢樣文化衝突去解釋嘅。因為鬼佬對血腥呢樣嘢嘅點講啊，限制會比較細。 即係最簡單就係、是、最新例子就係、是、包括日版同美版。日版咧，佢有兩版本嘅，一個叫一般版， 一個是 set 版， 二 set 版。甚至不過據我唔知道，因為我香港買嗰個係鬼佬版嚟嘅。 香港買嗰個韓版嚟， 咩紅血鬼佬版？咩紅血版？ 歐歐歐伊嘛，佢香港歐伊嘛，用翻。 紅血綠血啊？ 即係講就係爆腸撕肉，乜都齊曬嘅。日本嗰個咧，你要買日本佢有兩版本，一個就叫限制版，限制版就即其微版，一個就普通一般版，就啲腸啊肉嗰啲就規制咗嘅。 但就算日本就算是 set 版都 是弱咗， 都是弱咗， 都 是 斬嗰啲。因為日本其實對血腥暴力就相對管得比較嚴， 咁但係調翻轉就呢啲唔係兩者冇冇關係啊，不過就事實上就係喺歐美對呢個色情其實管得幾嚴嘅。調翻轉就係日本就相對啊，真係相對論冇管得咁嚴。 咁冇嘅，2020奧運嚟咗，咁都要做翻啲嘢嘅。 關唔關奧運事咧？我即係睇翻成個遊戲界， 即 係 唔講，我唔係講 PS 嘅，其他部分啫。 但係如果係睇翻成個遊戲界嘅，就未必係這麼回事。OK 啦，我哋啱啱想提，但係最後中都冇提到嘅就係、是、咁近期發生咗咩事咧？就係邊日先啊？好似夜亮貓。 夜亮貓，嗰、那個叫做。我阿陀阿座和陀我阿一颗黑陀嗰只狗嘅入家用机移植版，咁佢同时就出咗两个版本，一个就 PS4 版，一个就 NS 版即系 Switch 版。 其实唔系同时咧 ，Switch 版出先嘅，冇记错嘅话， 我记得应该系同期出嘅， 差唔多时间噶，但系 Switch 系出早少少，我好似系唔系好 sure 啊。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就系差唔多时间出噶啦，我記得是上兩定三季 的應該是十月尾的事嚟嘅，印象中係。 唔係我知道動畫，佢動畫出咗冇幾耐之後就出 game 嘛，我印象中係。雖然動畫應該半年前嘅差唔多。咁啊，總之佢出咗只 game， 咁然後大家其實本來就冇乜嘢嘅，大家都慣咗噶啦。啱啱我哋講到咁大慘，都係講緊呢啲咁啊 ，Girl Game 淨化版啦。但係就出現咧就。我想任何一個人望到張圖，你不用看對比圖，你都會譁然，因為 那些光是射到整個畫面都是， 光害是相當，不是相當，是非常的嚴重，嚴重到呢是它有幾張最誇張的地方，是講緊整個畫面的八成，而且是畫面中心的八成。 你的 feel 就是好像外國模啊，找些窗簾布遮住自己那樣咯，那個感覺是。 即是你是說的是得回畫面最邊， 得回個頭喎、啊，得回個外國個頭喎、 啊。即是而且個頭重要是因為成個構圖問題啊，所以它的頭其實在個畫面邊緣的。即是它是畫面中間大部分地方全部打成光，是白。到不透明嗰種即係我哋通稱嘅聖光嘅物體啦，即係一般嘅寫嗰個叫咩我唔記得添，日雲啊，唔係，總之太陽，總之表示太陽光的，有時佢會攞嚟做一啲點講啊，無遮無可遮嘅時候攞嚟減粗遮出嚟嘅。我哋點解成日都啲講啲 TV 動畫，主要係 TV 動畫啦，啲聖光好嚴重啊，啲光害好嚴重啊，就係。因為他可能想到怎樣就位，或者想到怎樣遮， 他就遮了他， 又或者原本構圖根本就不會遮，只是電視需要遮，他 BD 啊或者衛星廣播那邊會斬回走的，就是臨時的修正，通常都是這樣走出來的，臨時或者是一個準備移除的修正才會比較容易出現這個聖光，而這隻 game 的聖光是誇張到我記得 TV 版見過最誇張的都是得點講？你實數咧，其實都係兩成，一成到兩成嘅畫面比例，唔算太過分嘅。雖然啊，我記得東京食總試過佔咗六成，俾人丟到開花。不過佢又係嗰啲 BD 先收過啲，但係呢只係唔係啊？大佬，我買隻 game 翻嚟唔會再喐噶啦。佢個畫面就大部分地方被所謂嘅聖光遮住。 其實係嗰幾。即係總之係叫做有露出嘅地方，佢就 全部收曬， 收曬啦。 即係個情景就我記得嘅，啱啱講最誇張個情景係講緊其實你熄曬所有呢類咁嘅聖光啦，其實你 乜都睇唔到。 喺日本嘅標準之下，係其實黃圈都唔使打嘅，即係所謂十八禁都唔需要佢。 我覺得索性不如， 因為其實就只不過就係兩個人換緊衫的時候，唔知點解內衣未除就喺度。扎波， 我冇中意喎。 即係嗰啲啲女仔粉紅色嗰種某存在於某啲人幻想入邊，女仔喺換衫嗰陣時會就係由對方對奶咁解。 甚至係其實有一張紙係個女仔個女角換緊衫，露咗條內褲出嚟，跟住又打。 係即係個佢，因為我唔知點解啊，即係其實。在主機入邊咧，其實向來都相對比較點講啊，比較執得比較嚴呢方面。 即係佢個女裸露咧係好莫名其妙地咩？雖然我知個莫名其妙係咩原因，不過後邊先講，就係佢誒佢佢變成就係誒底褲底衫佢都唔俾你件，即係你諗下喺誒日本 girl game 嚟講，就算唔係 H 事件，通常都會露多少少。等你興奮一下，即係呢啲 即係佢通常呢啲獅子佢會執一執啊，即係冇有冇著衫變著翻衫嘅意思咁樣咯。 嗯，即係佢會做啲佢正常就要麼就係、是、其實老實講，淨係底衫，即係底即係內衣或者我哋直接叫胸圍啦嚇。露胸圍咧就比較少會 pass 嘅喺主機 game 主機入邊比較少嘅。露底褲咧，其實如果唔係太大面積或者太特寫，或者係 啲後邊多過前面嘅， 係啦，啲輪廓唔係太清晰，啊、即係大家知有一種嘅露底褲咧，係露到見到凹豆噶嘛， 嚇、啊、冚到入去啦，總之就冚。 即係啦，係啦，如果唔係呢一類，啊、即係太 正常嘅底褲、 啊，正常地會見到個底褲嘅話，有好多時都係其實照過嘅。咁 即係最簡單就係泳衣得，我點解底褲唔得啊？如果泳衣得嘅話，底褲咪唔得噶嘛？而喺呢個邏輯上面， 係啊，咁就係佢嗰啲點講啊？嗰啲然後咁呢類大家都知係大家咩樣啦嚇，即係嗰啲普通的傻逼死車，其實老實講，你 ATX 會見到見到佢，即係你 ATX 一定見到佢，地上波都通常會都會俾過嗰個程度嘅，其實只係即係係嗰個程度嘅傻逼死嘅啫。即係喺現今嘅日本，其實就係探我定不是回事。咁但係佢就打聖光打到我只能講 五顏六色， 冇啊，唔有五顏六色白色一片。 不過我覺得如咁，不如打格仔好過啦。我亦定打格仔比較會做順眼啲，可能會 唔係通常做法都係俾佢著翻件衫算嘅。 呢、這個就 麻煩啲。 我當年就已經套租過㗎啦，即係因為我玩 PR 三嗰陣時咧。係入邊會發生咗兩單呢個叫咩啊？幸運色狼事件啦，類似嗰啲咩嘢啦，打開門就見到有換緊衫，出現咗兩次嘅，即係其中一個咧，即係其中一邊咧，就原本係喺 PC 版咧，就係露兩點的，我好記得嘅，啊朱眉露兩點嘅係，咁係到 PS 版 PS 刀版佢就著咗著翻件胸圍，咁就下邊我唔記得有冇加衫，我唔記得咗。然後第二次事件就係唐薇薇嘅，就其實見嗰陣時淨係仲係著緊底衫，所以底衫係著住嘅嗰陣時 PC 版啦。然後去到 PS2 版，佢同佢加咗件衫，加咗件嗰啲叫咩啊內襯啊，即係嗰種 即係嗰啲內襯衫。 係啦，唔係底衫，但係亦都唔係面衫，會喺面衫同底衫中間再多一件咯。諗緊，哇小姐。因為那個故事是夏天的，我這個中文一定要吐，我從來沒吐過，因為我這個故事是夏天的。然後呢，你有一件胸圍底衫，這些內衣啦，一件內襯啦，這個衣服有兩層的，它的私服是有兩層的，就是呢，在這樣的大熱天時，就是一個那個故事設定是這樣的，那個大熱天時你跟我說 你穿四件衣服出街，你會不會難為了它一點？即係這個是比較常見，如果需要修正的時候，如果他要向上修正，通常就是穿多件衫，因為同個扣通常應該話呢個咁嘅殺必死，其實不在於他到底露了多少肉，其實我想你買勁化版，你都不會太過 care 呢方面 嘅嘢，個 個感覺上唔會好突兀先咯。 第一就是你。本身你點講啊？令個觀眾有趣味嗰種鹹鹹脆脆嗰種感覺係冇乜影響到嘅，即係露你其實你真係露咗出嚟定冇露，即係其實冇乜分別嘅。其實你重要都係重點都係嗰兩個揸對方個波嗰種，即係講個直白啲就係咁，你著一件衫係冇乜問題啊嘛。咁點解都會出現咁嘅情況咧？咁只有一個可能嘅啫，緊急修正。因為業界無論是 game 我就比較少見，因為 game 的發售期比較長，同埋冇咁死。 同埋佢真係話呢單嘢叫做嘈，即係班人真係嘈之後咧，佢係出咗叫做更新 patch 嘅。咁更新 patch 其實就 好似講一個月左右啊。 一個月左右啊，差唔多。其實只不過係話除即係啲聖光走曬，然後冇著衫變咗著翻衫啊，或者啲姿勢改翻啊。 即係佢改曬啲師資咁樣咯。 你有少少不過語病嚟嘅，我就再捉少嘅。其實係著底衫變成，即係佢通常就幸運色狼，我當假設係幸運色狼事件啦。通常咪就係開門見到佢著緊衫啊嘛，咁咪由原本除咗面衫，除緊內衣，當然係仲係著住一身啦嚇。咁嘅情況下，變成咗件面衫都係除緊，變成係件面衫著緊，咁你乜都見唔到咯。 呢個我阿 Echo 嚟講就係佢本身除咗褲換緊衫，見到條底褲，然後嗰個 patch 出咗之後咧，咁啊成條褲著咗喺度喎。咁其實就好似呢樣嘢就變，即係反而係其實就唔係好覺得睇到條女咁樣咯。 就即係好難叫呢個叫幸運 色狼，唔算幸運色狼事件咯， 太再算係幸運色狼事件。但係喺故事上就還 OK 嘅，因為你都係開門見人除緊衫，你都係準備俾人踢出去嘅啫嘛。即係總之佢用呢個方法就點講啊？既唔露底衫褲，亦都可以見唔係相對冇咁樣衰。其實呢個就向來嘅做法嚟嘅。佢呢個 patch 好明顯就係、是、因為某啲原因。突然間要求佢做修正，而佢趕唔切將啲將個重新上翻個圖，就會變成即係我哋之前講 FGO 嗰陣時其實唔係 FGO 講新聞的時候提到 FGO 嗰大陸 B 站版個 FGO 嗰陣時，另一樣情況㗎。你要求好短好短時間之內去做個修正，咁佢唯有就係叫個美術過嚟一夜聖光車落去。咁就照相，因為呢個動作一張圖三十分鐘，黐線，三分鐘俾多你，即係如果佢唔係執得好仔細嘅話，因為你見你睇到佢個打光方法打得好粗糙嘅，即係真係可以同你講幾分鐘搞定一張圖，即係咁嘅情況。咁然後事後咁你要執你如果你打算修補的話啦。咁你唯一方法就係出個而家現在好啦，呢個有網絡網絡時代就你所有 game 你都會可以去更新 patch。 同埋佢都叫做補償翻啲玩家，咁佢係加咗啲新設置落去嘅，佢自己都。 我覺得呢個係點解佢要拖成個月嘅原因咯？因為如果佢純粹加件衫嘅話咧，咁其實一個禮拜就即要視乎個設置量，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成扎人加埋趕工嘅話，就好快嘅事嚟，其實。咁佢另外再加咗 CG， 所以就再遲一少少啦嚇。咁一句其實我覺得真係有少少遲，即係因為如果你見下手機 game 啲更新，你就知一個禮拜俾出嚟。 我覺得佢啲新 CG 都係班人嘈佢先加落去嘅，應該本身冇諗住畫嘅。 咁叫做咩啊？你 即係叫做氹翻掹扎先咯， 合理的救火方法咯，即係唔好下下我哋，我乜上親我哋新聞都係啲大油救火嚟，成天日都係咁。即係總之就係、是大家會見到咁粗暴嘅修正方法，基本上你一定係臨時有人要求去修，咁大家通常呢個時候梗係捉戰犯嘅啦，即係咁可以決定呢樣嘢嘅，通常就三個角色嘅啫，一。政府二喪女三創傷自己又大到細啦。創傷自己如果係創傷自己決定要做嘅話咧，通常唔會咁講嘅，因為佢自己知道自己事啊嘛。即係如果冇人冇外力干涉佢而自己決定咁樣做的話，其實佢應該係可以一開始就上奏就改咗張圖。 同埋佢 switch 版嗰度。即係佢兩邊可以統一咗，唔使咁煩啊嘛。 呢個就第二樣否定個最頂層由政府而下嘅原因，因為如果係因為政府或者法規法例之類嘅話咧，咁冇理由淨係 PS4 版係要修正噶嘛。咁最終就係、是、其實中間仲有一個嘅嘅發行商，不過發行商我就當成係廠商一部分嚇。咁啊，所以就係、是、個咁，所以大家矛頭就指向咗呢、這個。就指向咗呢個桑尼 SCE， 唔係依家係叫 SIE， 是叫彈啦，叫咗咁多年嘅。係 咩？因為爭好遠㗎，以前 SCE 喺日本，而家 SIE 喺美國啊，爭好遠㗎。 O、okay, K， 即係對我嚟講係唔fucking care， 不過你講你亦都係大家推斷可能係呢件事嘅原因之一，因為啱啱我哋提過啦，美國或者係歐美都係啦，對色情嘅管制係比較嚴嘅。所以會唔會係因為現在話事的變咗做鬼佬嗰邊， 佢見到你炸你炸美少女，因為日本的美少女係喺佢哋喺佢鬼佬眼中全部都係有女，唔講唔使講啊，佢唔會同你講咩十八歲成咗年尾乜乜七七嘅。 同埋有即係另一單案例都，我覺得叫做有少少可能反映到係真係歐即係叫做美國嗰邊話事嘅，咁有單係。即係都係 PS4 嘅，咁就威社佢就移植咗只叫做《小瓦爾托耶提》嘅 H game 嚟嘅，就即係家用版移植就淨化咁樣啦。跟住佢自己即係嗰啲 staff 自己講嘅，即係佢嗰度即係三網送自己講嘅，話只 game。即係 PS4 Master Up 都做埋啊，但係佢哋 Sony 突然間唔俾佢出，咁啊又係嗰啲規制啊乜乜柒柒咁樣。然後咧佢話Sony 問佢啲即係 SIE 問佢啲問題咧，全部用英文問嘅，要佢用英文答。即係佢自己都講啊，覺得奇點解即係對日本對日本公司要用英文對答咁奇怪啊？ 係你講清楚係。日本的公司在另一間日本公司的平台上面出在日本出發售的遊戲，但是全程英文，即有就等於我們你在香港跟香港人買出隻 game 啦，我乜 game 乜乜多啦，出隻 game， 然後入邊寫日文，即係仍然係入邊，然後入邊唔係話入邊寫日文，呢、這個都仲可能。然後你之間的溝通全部要用日文來去溝通， 即係你的 email 啊、書信啊，全部是用了第二種國家的語言來做啊，變咗係。 因為咧呢、這個情況在日本就比較常出現嘅。假如對方是講一樣你不熟悉的語言咧，日本仔是有個傾向就是算了我不講啦，就是因為溝通覺得太麻煩，寧願就不溝通。去即係就會接受對方嘅要求或者規嘅限制，咁啊不過就總之就係、是、其實同時出咗幾樣，然後最樣衰係乜嘢啦？因為現在就比較上係冇好似以前咁有部 PSP 或者後邊嘅 PSV 啦，有部專回收資源的機。即係講緊咧，以前就最開始就 Saturn 啦 ，Saturn 之後就 DC 啦，即係冇錯，大部分都係輸咗一部嘅。 跟住後屘又 PS2 啊， 跟住就 PSV 年代嘅時候嘅 PS2 啦，跟住就係 PSP 啦 ，PSV 啦，即係你會佢總會有部機專門負責去回收呢啲資源嘅，即係其他主機都可能會出，但係你會大家會知道個重心會放咗喺嗰邊嘅，但係問題就係。今次而家冇，咁佢就會佢今次就係、是、出咗喺 PS4 同幾隻都係嘅，出咗 PS4 同 Street 版度。咁咧就係呢個世界咧有啲嘢真係非常之點講啊，非常討厭就係、是、冇比較，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大家兩個一比，呢、這個即係雖然呢個係好多年前啲點講我哋啲老鬼嘅印象嚟噶啦。任天堂就係保守的，就係、是。保守對呢個色情、暴力、血腥呢啲元素向來都係比較抑制。 相反，大家會覺得阿 Sony 嗰邊就好似唔係太管咁樣。 Sony 因為佢主力係打青少年，所以因為青少年最中意咩啊？性暴力講完，虎形陣唔係拳頭枕頭，拳頭枕頭其實反而係最容易吸引青少年嘅元素嚟。所以以青少年為主，為主打或者係靠佢哋打入遊戲機市場嘅 Sony 啦。一路俾人印象就係個規制相對冇咁重，雖然我覺得呢個係錯覺嚟，即係當然啦，你俾嘅係山內博年代嘅老任咧，就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問題是山內博年代嘅老任 好多年咯，已經 係佢本人特別保守乜乜，同埋佢嘅管理層都係啦，即係嗰個年代嘅老任特別保守，但係。就算是所以先相對好似 Sony 冇咁保守，或者好似相對 open 少少，但其實我當年都已經覺得 PS 係好保守嘅。不過就呢、這個就即係都係嗰句，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真係一比，結果就係一比出嚟，我哋一路以為比較保守啲嘅老人喺同一隻 game 同一個環境之下，因為同一隻 game 沒有基本上冇分別噶嘛。好容易就可以攞咗同一個畫面出嚟，大家比較，就係、是、比較到就係、是、Switch 反而係冇特別再修正過，其實好似都有修正。 唔係佢總會 總會有啲修正嘅，但係即係大家睇落去 Swiss 嗰邊係順眼好多，同埋係即係叫做大膽啲咯，叫做 即係阿斌嗰啲露底褲啊嗰啲嘢咧，佢都係照去嘅，即係 波啊照揸， 係啦，波啊照揸啦，個構圖冇喐到啊，其實嗱，就算係聖光版咧，都係照揸嘅，不過你睇唔到咁解啫嘛，因為完全一片白嘅，大佬真係點可能睇得到？你著幾多件衫？因為你著到成個香港國服咁嘅款，你笠件國服落去，你都仲係知佢揸緊個波啊！但係問題只係問題你都仲係見你，如果佢冇打聖光嘅話，你都仲係見到嘅。不過佢係練緊件羽絨咁解啫嘛。 最慘佢係俾人兩部主機啲圖咧擺上 Twitter 左右對比咧，咁啊即係變咗又好明顯啦。阿 Sony 嗰邊係特別核突咯，做得係。 即係兩樣嘢，第一就係個尺度拿得緊咗好多，第二就係做得難睇。咁尺度緊咧，就我哋一路都我哋演講，我哋要開咁嘅節目，都係講緊呢樣嘢嘅啫。咁、那個難睇咧，就我就覺得係因為個點講，太急，佢真係因為太急，佢要去做修正，先會出現咁嘅狀況。咁啊而且呢啲嘢唔係一單半單， 都好似好幾單添啊， 係出現過嘅啫。OK， 如果你話哦。超我又唔玩 girl game， 你啲 girl game 移植嘅更加唔會玩。OK， 我講啲同你同普通的紳士有關係的，即係 DOA， 好 DOA 先咯。 沙灘排球 時間上係 DOA 先，即係佢佢嘅講法就係話我哋會冇咁注重，唔係冇好似以前咁搖個魚。即係大家知 DOA 基本上係粵語排球，大家知個名噶啦 嚇。依個係 DOA 六，依個 DOA 六開始嘅。當時 搖魚排球呢樣嘢係傳統嚟。 唔好講邊個，唔係喺排球之前應該講補充一下啦。其實 DOA 六咧，即係而家啱開發緊啦，應該開發出咗未咧？冇留意。總之 DOA 六咧，就佢就話唔再用之前嗰副搖魚 engine。咁咧，即係好多人就已經喺用，即係驚哭奔走嗰只話狀態就嚇 ，D A 冇搖魚仲 D A， 跟住咧出咗片就都有搖，只係搖得比較自然啲，即係以前嗰種搖法係覺得係好恐怖嗰種咩？胸部空手即係 水袋亂舞， 唔係乳房空手道啊！佢就發嚟會打死人，會打暈你嗰種啊！ 但我其實我唔好知個 D A 肉啊，但我自己望過佢啲觀望嗰啲圖咧，嗰啲角色圖咧，好似都係著得密實咗喎。 密實咗唔係應該咁講就係我睇個片。有搖，搖得自然咗，即係嗰啲水袋咧比較正常化，唔係太冇然嗰種搖到，你覺得唔正常嘅。 以前你係會講 DOA 嘅搖魚搖到咩情況？你係覺得入邊係內自動力嘅， 所以 佢唔係隨住你身體搖動嘅， 雙核心引擎咯。 裏邊係有啲咩動力喺度嘅，唔知反重力引擎啊，定啲咩摩打裝嗰啲咩嘢入去嘅。係 啦， 總之佢係曉喐嘅。 但係一隻個摩就好咗，就係、是、即係比較自然，有搖搖得比較自然咗。應該就是以前那些玩太過火，甚至現在 DOA 排球二啦，因為我看過劇搖都是一種就是走回就沒那麼離譜的路線，即是不會說無緣無故水袋發來發去，即是水袋可以穿過兩粒子彈那些呢，那些離譜的 東西。即是這個呢就怎麼說呢，一開始講這個消息的時候，因為剛剛講過這堆剛剛我們提過那堆的緊急修正、啊、那類東西是未出現的，所以大家諗嘅只係好單純就是、哦，以前搖得太過火，咁而家就點講啊？符合翻物理少少，因為 太嘔心， 因為有啲人好中意嘅，我話你聽因為符合物理好多時都係一個點講啊？ 正當嘅有喎， 係非常正當、好冠冕堂皇嘅理由嚟嘅。雖然我就一路都主張就係、是、遊戲或者創作啦嚇，可以參考現實，但係。唔跟現實都唔係問題。 補充下，好似我冇唔知係咪我唔記得咗係唔係真嘅，因為據我睇都好似話咧，設定裏面可以 set 咗就係真實版同埋強化版兩個 setting 嘅，即係話如果個真實版嗰個搖動唔係好你杯茶啦，可以加強佢嘅。 即係總之就係佢加呢新系統出現嗰陣時候，就大家會覺得係。好似唔會好馬上將個矛頭指向咗規制方面， 即係冇問題， 即係只係覺得係以前真係有啲太離譜，咁佢咩？咁 一個而且因為孤傲幹例，可能真係佢哋唔知點解行去觀音廟，覺得驚俾觀音劈，咁啊佢突然間痛改前非，即係係啊個朋友圈人係講啲咁嘅嘢啦，點即係痛改前非，覺得應該唔可以搖得咁過分嘅，即係我可以咁樣，仲可以你尚且可以咁樣理解，尤其是佢有呢個真實呢個冠冕堂皇嘅理由。咁然後往後就另一隻就係、是、小鳥神樂。即係我唔係今次唔係講佢三放送俾人禁啦，即係佢之前新聞有提過，其實都有提過一樣嘢嘅，就話佢喺啲座談會啊，訪應該係座談會啦，算係。 係咪台灣嗰度啊？ 台灣嗰度講過啊，就係講佢其實佢哋 隻 game 做好咗、啊，然後要砍掉重練。 唔係成個砍掉重練，係個新史批模式要砍掉重練。什麼叫紳士批模式呢？如果大家是紳士應該是知道的，不過我姑且當各位都是正人君子啦，就是捱得我是鹹濕的就 OK。 即所謂的紳士批，就簡單說，就是你可以藉著任何的理由或者藉口對條女亂摸一通。當然啦，不是你隻舌手啦，你用都是用 mouse 的，你用 VR 都是你操縱桿，但是你就可以在個系統上面對他上下其手。 什麼祈福啊？ 冇下嘢， 主棍係嘛？ 抽揩下水，抽下油啦 嚇。爆衫呢啲一定有啦。 咁呢個就通稱就叫紳士毛啦嚇。就因為佢個容許你叫做紳士皮，個要數翻到去 Idol Master 嘅年代就幾耐下啦。我唔太展開。總之就係、是有咗咁嘅物體存在，紳士皮。佢就話佢哋嘅紳士皮 model 係做好咗啦，但係因為佢我唔知嗰佢係講佢形容詞係咩？嗰種即係廠商要求定係總之就係上面的要求。 佢話唔係佢冇明示個對象係邊個。總之佢話有人要求佢哋去牙走佢， 就要斬咗呢個紳士飛。 咁其實大家都知佢係講緊阿 Sony 噶。 咁都係嗰句從都係啱啱嗰種辯證方法嘅啫。三個可能對象。自己就唔會，如果你唔打算放落去，你只要唔開發就得噶啦，冇人咁戇居，開發完之後自己攞走嘅，呢個第一，即係佢就算你話佢自己決定，都係因為受到壓嘅啦，肯定係，咁受如果係受壓嘅，受邊度？好簡單，又係同樣情況，唔可能係政府嘅，即係因為政府第一唔會管你咁多，第二就係佢要管就唔會管一個半個，會管曬嘅，咁。我唯一結論又係個矛頭依然係指向咗 Sony， 咁啦，點解就一路都應該咁就大家就個輪廓就越來越清晰，就係、是、Sony 喺近幾個月係個點講啊，色情相對應嘅政策係急轉地轉向咗保守， 又係咪可以賴奧運咧？ 應該就唔關事嘅， 冇賴。 係啦，今次就應該唔關奧運事。一嚟就時間就未算好夾到，二嚟就係、是、佢個同個時間點比較遲，係由個主導權由日本轉咗去美國嗰邊。 好似大概實際轉咗 SIE 出現，大概係2016年度嘅，大概係2018年年尾就。突然間係嗰個規制嚴咗好多， 咁你出現就唔一定即刻將個權力中心轉移咗嗰邊，即係邊個話事都係喎。同埋咧，就算係美國話事都唔一定係嘅。咁因為咧呢樣嘢可以延去到另一邊嘅另一個平台。咁今次就唔係 Sony 最後嘅啦。雖然嗰位嗰條肥佬咧，大家都有啲人心苦痛處啦，有啲人好中意嘅。OK， 我理解嘅，即係總之就係個 Steam。的平台佢個呢個平台啊，阿豬伴個嗰嚿咁嘅死人嘢啦嚇。咁喺我哋前邊嘅新聞，我哋追蹤咗好耐啦。其實一路都講緊佢點樣喺呢個放手同揸翻緊之間不斷咁拉鋸來回，喺玩家嘅抗議同相信係呢個社會正義人士嘅抗議之間，就不斷咁來回。即係你可以聽到我哋上一期仲講緊，哦佢唔管了，下一期佢又話，哦佢又要管了 ，OK 佢又唔管了 ，OK 佢分類了，跟住佢 OK 唔好意思分類了，你都要下架了，啊跟住唔好意思佢又分咗類，所以佢又上翻架了。即係你會，我哋係不斷咁講緊呢啲新聞，係講到我都覺得有少少沉嘅程度。 就係講咧佢不斷咁樣拉鋸緊，而呢個時間點亦都係咁今年嘅年中左右開始嘅。咁如果你考慮埋只 game 嘅製作時間嘅話咧，繼續同修正時間嘅話咧，係同 PS 開始收緊個尺度咧，係差唔多係同步嘅。Steam 嗰邊早少少，不過你當係主機，即係可以視為一個主機同呢個 PC 嘅反應速度嘅分別，因為主機嘅政策貫徹到最後發行嗰部分係有啲時差喺度嘅，所以如果你考慮埋呢樣嘢，兩者好有可能係差唔多嘅時間點出現嘅。咁到底要再往上係有咩原因？咩原因就唔肯定。不過如果係 Steam 的話咧，就應該唔反奧運事啦嚇。就是这个就点解我认为，如果你认为这两个现象咁时间相近，而且方向相似的现象是由同一个根源而来的话呢，你应该就会相信你同意我这个推断，就是不关奥运事，因为日本搞奥运啫，不是全世界都因为奥运而洗太平地的嘛。就是出现这样的状况啦。所以大家第二個指向就是講緊呢個社會正義人士，即係個 SJW 啊，即係唔好問我英文點樣讀，唔識讀啊。 Social Justice Warrior 應該係差唔多，應該係咁。我唔係好 sure 啊，錯都唔緊要啦，大家明就知係咩就得啦。咁因為呢啲人，即係或者我哋通常比較叫嘅就係偉道人士咯。即係不過，因為衞道人士呢四雖然其實兩個字本來都係正面意思嚟嘅，不過講下通常會帶一個 用一個比較粗俗講法就係道德撚。 道德撚就從一開始就係一個負面標籤。 白咗。 不過白咗更加唔係，就係更加走得遠了。笑什麼？你又蝕咗一排。即係講緊係點話？原本其實。無論是社會正義人士都好，正義魔人就一開始就是貶義的，或者是衞道人士都好，原本都不是貶義的，都真的說他比較執著於道德上面，無論這個是擲善固執也好，或者是頑固也好，他是這樣的。但是講下大家就已經是只要提到這個 keyword SJ Dog 或者社會正義人士或者衞道人士，大家都知道是道德撚咁解， 道德偉啲兄弟 啊！哇，好難啊個劇， 難撚少少。咁就佢哋嘅可能好有可能啦，或者應該係我個人歸納，就會指向係佢哋嘅壓力，去令到相關嘅公司就退頭，唔係退頭，就跪低，跪低，因為Sony就向來冇直接地公布俾我哋玩家聽佢嘅色情政策係如何嘅，我哋姑且叫色情政策啦。但係 Steam 係一再去説明佢哋嘅色情政策，但係一再地扭態，係講緊係貴同貴之間， 係冇琵琶半遮面嗰只。 佢又唔係，嗰啲係總之啲衞道人士走去投訴，咁佢咪貴咯。咁跪完，發現啲玩家屌喎，咁佢咪又起翻身咯。即係我唔知有冇大家見過嗰個六格嘅漫畫，就係、是、啲中世紀人士嗰啲咩啊，開城門，開個城門開定唔開啊？做個咩？而家就 Steam 過咗玩法就完全係嗰只偉道人士係草啊！哦，咁刪集，喂玩家投訴喎、啊，哦開翻集，咁啊 冇立場啫。 咁你可以話 我覺得其實 Steam 應該都係傾向想開放嘅，只不過係真係嗰班咁嘅道德人真係睇緊惡，咁佢有陣時佢咪要縮翻咁樣啫。 呢個就其實係呢、這個我都咁樣認為啊。雖然咧就點講啊，有一種意見係覺得其實佢哋根本冇必要完全冇任何必要屈服於佢哋，因為佢哋都唔係你嘅客。即系边个大啲先？一个唔会永远都唔会帮衬你嘅人喺隔篱吠，定系真金白银攞钱日个个月唔系个个月冇咁冇密，每季都见你都会剁一次手指嘅。你到底你真系考虑上边，无论系情感上嘅考虑、道义上嘅考虑，还是金钱上嘅考虑，你应该帮边个？ 定系真系嗰班道德人真系恶到可以只手遮天咧？ 其實在美國呢類保守人士係影響力係去到國會級嘅呢、這個就 是、哦，即係影響埋政府。 係日本就相對嚟講聲音大，但係未去到政策，相對比較少去到政策層面嘅影響嘅。咁呢個亦都關於呢個日本，其實日本好多壓力團體都唔太管政治咁嘅相關。不過就是他们真是一个相当大的势力，一个保守势力，其实很恐怖。这个基右势力 是非常之恐怖的，即是基督教保守右翼势力，大概是什么意思。在他们的投诉之下，就变成他们厂商就纵使几不愿意都唯有走一走他，以免引起更加大的影响。因为现在你吵我都是自己动而已，即係我都係自己做嘢，即係難聽講嘅就係風頭一過，我就可以翻返嚟。但係假若佢哋嘈到上國會修改啲州法例啊，唔一定係聯邦法例噶，你改州法例佢就頭痛噶啦。係啊，咁啊以後就變咗加州準賣啊，唔係加州係唔準賣嗰邊，應該係唔準賣嗰邊。即係咁啊，一個州俾賣，一個州唔俾賣，咁佢就頭痛啦。即係雖然Steam 就好似話係以佢總部所在嘅州，我唔記得叫乜州啦，去做標準嘅。但係咁嗰個州議會，因為大家知美國一個州其實同一個國家冇乜分別嘅，即係佢州議會同你講話我要管制色情乜乜七七，佢真係寫咗落法律你就撲街啦。咁咧從此唔使玩，從此以後就冇，咁就冇過風頭呢回事啦。永遠個法律都喺度執行嘅。 你永遠都賣唔到嗰個州喎、 啊。即係咁就會會幾大影響。所以我認為就呢個講法成套咁樣諗落去就會比較合理啲咯，叫做即係相對奧運論會比較合河車少少。 因為佢 Stream 同埋呢個 SIE 而家都喺美國嗰邊嘛。 啊！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所以為什麼我覺得它有可能是同源。當然也不否定可能是因為東京搞奧運就搞奧運，你有你搞我有我搞，剛好在同一時間出現。因為其實這個右派，特別是基右派在近三年左右，當老闆上了多久、差不多一路係一個應該係脱歐開始，即係2016年開始，就係一個都幾強勢喺全球成個政治方向都向右轉，咁就成個社會喺右轉嘅同時，肯定會變得保守嘅。這個左右就是這麼回事，咁就會除咗我哋成日講啲咩反國際分工啊，嗰啲咩排外啊嗰類嘢之外，就其中一個附帶嘅作用就係成個社會風氣會變得保守，而我哋唔太感覺到，其實可能只係個風暴未撲到過嚟咁解嘅啫。咁近幾個月就可能真係殺到落去電腦架，因為其中一個好得意嘅見到嘅嘢就係沉寂咗應該接近10年左右咯。差不多啊，真係近十年內，我真係冇乜聽到噶啦。打機會害到會荼毒青少年嘅講法， 係唔係中國嗰邊講咩？淨係 大陸就算啦，呢個 特殊啦， 中國不在地球上，所以我哋討論地球嘅事係唔會討論佢嘅。OK， 即係喺美國係其實已經真係好多年唔會再有州議員或以上嘅級別嘅人公開用呢樣嘢嚟去講噶啦，因為。打機無傷身心呢樣嘢，而近十年差唔多已經變咗大家嘅共識嚟噶啦，即係已經係理解咗打機其實只要係適當地打機，唔係一日抌8個鐘、10個鐘落去，即係每日打2-3個鐘，其實係冇乜所謂。即係佢唔會對佢相對任何嘅興趣，佢都唔會有特別嘅損害。咁當然啦，如果你沉迷彈琴，你都一樣可以對你身心損害嘅。你試下一日彈16個鐘頭彈，我保證你一樣出事。即係咁嘅意思，即係只要佢個沉迷程度未去到咁啊，但係近幾年，尤其是2015、2016年開始打後，你就開始見呢啲保守勢力係一個接一個咁撲過嚟，咁 好似仲越嚟越大聲。 係，不過呢個就呢個世界嘅潮流就係咁噶啦，左傾完就向右傾，兩邊就係不斷咁喺個鐘擺之間搖擺。 咁而家我哋就係處於呢個咁嘅狀況，所以好多啲比唔好話同 ACC 相唔關嘅事，就算 ACC 相關，你都會見到其實近幾年係保守咗好多，我哋覺得保守咗。 大家上日本網購都困難咗啊！ 這個 就好像困難咗咧。 呢個係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有奧運仍然係真係令日本咧好多執得緊咗。即係之前我做新聞都話啦 ，L 便利店唔再賣 L 書衣嘢。 藉口嚟嘅啫。 唔係有一樣嘢其實真嘅，就係日本執好啱就係。你睇 AV 都知啦，洗下面洗得幾慘，洗到啊血，洗到成班 AV 廠商 AV 禁，你會又禁再禁又禁， 血淋流即係成風聲風血雨洗到， 血洗曬，血加比海， 係啊，血洗加比海真係洗到哇！啲 冬天亦都不再炎熱。 你講起 AV 即刻響曬聲， 唔係因為法例個鬼識咩呢啲嘢 ？OK， 嗱咁所以就呢個趨勢，我諗短期內係唔會有咩太大嘅扭轉。即係甚至唔關捱唔捱個奧運事，因為如果個源頭係奧運，咁的確我哋可以期待隨住奧運落閉幕，先講2020年先舉行啊。 唔係，你放心，仲有個2025嘅世博。 就 是、大阪，但都東京都玩完到大阪。 唔緊要，仍然世博，我擔心嘅係我擔心係朋友黨問題啫。 啊，係嘅，人民黨，人民黨成立咯，係啊。 即係咁啊，即係咁講緊嘅係如果個理由真係源自奧運嘅，我哋仲有得捱。但係就如果個理由係真係全球嘅意識形態向右反撲呢個嘢嘅連帶效果嘅話咧， 依、這個已經 我哋我哋都真係有得捱了。 不過依 個 唔係 呢個真係順便。鼓勵下大家支持下 Switch 咯、 即係講咁啊，講到呢度啦，我就順便講下啦，少少啦。其實大家知唔知點解呢個日本嘅作品係要打格嘅？即係用 唔係？我想問下，你想自己打格指係指所有作品，即係成作品嗰啲個 色情部分要打格的部分，點解要打格？ 唔係呢個其實係先咩就係簡直唔准露毛。呢、這個好多年前講噶啦，呢、這個差唔多叫做咩？幾十年前已經話噶啦。就系你做乜都得，就系、是、唔准露毛。 系、 呢个，结果呢、這个其实即系呢样嘢系好因为呢个古仔其实我自己睇，即系睇翻睇翻蔡澜佢讲过，佢即系佢嗰年代啦，七十年代已经讲噶啦，佢话佢当时曾即系蔡澜曾即系同开呢啲人即系讲即系 A V 佢识人好广阔，就系讲嗰阵，攞唔到露毛，根本就乜都做唔到。不过以前年代好兴嘅，以前就咩日活罗曼年代，水花啊。一朵花，有啲嘢，總之揾啲好靚嘅遮住，係高科技就用咗打嘛，咁就唔使咁麻煩，用啲揾啲嘢遮去。 啊 ，OK 啦，咁我講翻個正確的答案啦，即係或者你點解成個係呢個由官方的根據就係、是、其實日本有條罪叫做咩猥褻本制法啊。something like， 因為日本嘅法例其實好長侵抽嘅，會有個簡稱俾你嘅，大概意思就係咁樣。 公然猥褻罪啊？ 係，公然猥褻罪就係違反呢條條例 ，OK？ 咁佢入邊講嘅就係、是如果係一個不必要地引起性慾嘅畫面，就會視為呢、這個就會視為猥褻，然後同時猥褻係禁止嘅，即係即係有啲似香港嘅講法就係、是。淫褻是禁止的，不雅就 OK 的。为什么叫淫褻呢？就是去到一定程度就叫淫褻，以下就叫不雅。那日本的定呢，就定来讲就相对比较物理一点的，就是露出性器官，就叫做猥褻。 那我明白，不怪，因为屁眼不是性器官，所以呢 AV 里面屁眼不用打码。 即係當然有，亦都有人會打罵，不過就呢、這個打罵就相對係比較第一係自縮，你可以視為一種自縮；第二就係有人中意睇嘅，一、這個就相對就 遮住好過。 但係點解性器官要遮住？就係源自於呢、這個猥褻防治法。我真係唔記得個名啦，總之係有猥褻兩個字，我淨係記得猥褻係咁噶啦。 但 係 海苔點計咧？ 唔啊，海苔都一樣噶，都係遮住咗個性器官。然後就係、是、就即係喺實際執行就係、是、你只要遮住個性器官就不視為呢個不必要地引起性慾。你我 中間的邏輯，老實講，我到現在呢一刻我都搞不清點解遮住咗性器官， 完整就當當唔係。 點解遮住咗個性器官就不是呢個不必要地引起呢個人嘅性慾？我係理解不到。 我想問下，係咪有害圖書運動嗰陣時候搞出嚟㗎？ 應該就唔係，再要 唔止應該唔止嘅。 應該就有害圖書運動應該再後嘅事嚟嘅，即係好似七十年代。差不多呢個時間咯。如果我記得嘅話，我會喺呢個節目下邊就落翻個記錄嘅。我知道邊度查，但我現在呢刻唔記得咗個時代。總之就係個時代同埋條法例。但係佢嘅意思就係講緊點解要打架，就係因為佢有個好奇怪嘅邏輯，就係、是、見到性器官就會認為係猥褻。個猥褻原因就係講緊呢樣嘢。咁所以唔見到性器官嘅地方，咁佢就唔打架。咁當然啦，其實大家都知係咪不必要地引起人嘅性慾係好點講啊？其實好空泛嘅。 而 A H 面咧， 所以佢最後就選擇咗一個好點講啊？好物理上嘅規矩就係性器官，好簡單啫嘛。見唔見到個性器官呢樣就？大家一睇打開本見到張圖你就知噶啦，見到定見唔到，好簡單嘅啫。咁當然啦，後屘就漫即係又點解漫畫喺呢個崇文館事件之前都冇乜人打架嘅原因就係因為繪畫出嚟嘅不至於引起人嘅性慾。佢嘅大概意思係咁樣啦嚇，即係佢雖然我好想駁佢，不過我寧願佢唔駁，就係、是。喂，大佬，你邊個人畫出嚟？畫出嚟就唔引起，就會唔會引起性慾？不過佢話佢個辯方律師就咁樣意思，就咁樣講，繪畫出嚟嘅就唔會引起一個正常嘅性慾。OK， 呢個情況我唔介意唔做正常人啦。OK， 唔做人都唔緊要嘅，其實。 食邊句唔該， 即係佢就因為咁，所以就繪畫嘅就會變成咗喺個執行邊界之中。理論上冇豁免過繪畫，但係實際上就係、是、佢除咗崇文館事件以外，係一路都冇理過繪畫繪出嚟嘅性器官嘅。咁就係、是、所以呢個就係日本要打格嘅由來，同埋往後點解要個處理嗰啲啊？所以 但係有個問題，佢有陣時咧就一條海苔，有陣時就成個油白咗，其實係。自主規制嚟嘅， 自主規制嚟嘅， 但係真係見到係喺咩個一時時咗嘅。 因為講緊你 即係收風聲去 唔係，就算而家近啲劇你睇啲唐人字咧，每家嘅 每年都唔同，係每年都唔同嘅係。 嗱，好有幾有啲咧就成個性器官油曬白油，啲圖佢成塊；有啲咧就幾條粗線，有啲幾條幼線，總之就家家唔同。有啲就直情唔油。 其實咧就大多數都有共同規範嘅，共同規範點樣走出嚟嘅咧？其實就係講緊同人字嘅幾大印刷廠定出嚟嘅規矩。佢話呢個以上嘅我唔幫你印，佢直接話佢唔係話佢咩？因為佢呢樣嘢咧，私人做生意就好簡單，我唔做你生意，好簡單，唔使任何法例。總之我唔做你生意，法例冇禁止我唔做某啲人嘅生意嘅。即係所以佢就話咧，你超過我呢個尺度，我就唔做你生意。當然佢後邊背後理由係麻煩上身乜乜七七啦，但係佢就因為咁樣，所以會變成咗現在遮用白色嘅遮曬咁滯，係呢個現在嘅標準近。一二三四年近 四呢幾年 近四年嘅標準嚟嘅。呢個原因就真係關奧運事啦，即係由新奧開始嘅。 系啦，依、這个用呢种遮最多我所知代表 唔系新运，系拍板东京奥运，唔系新奥，系拍板确定咗东京奥运会要搞就搞啦。 我知道我有几个以前就用一条黑线嘅，而家都用叫用白油用晒啦。我所知红人组， 因为如果唔系你揾唔到人印啊，系冇错呢个规矩系几大印刷厂人去定出嚟嘅，但系啲细厂会跟噶嘛。 不过都咁讲就系、是、有啲大，亦都有啲细厂系唔系好跟得嘅，即系咩有啲总之系咁遮算咗数嘅。即系睇下边间厂咯，即系叫做因为佢唔系话统一个规矩就系、是。總之就有遮算數，所以出現咗就咩？有啲嘢就遮於冇遮，有啲嘢就哇一田白有乜都睇唔到。 而大 committee 大會咧，其實係冇先講 committee 都唔代表所有同人字，呢、這個要大家搞清楚先啦。但係 committee 大會其實係冇要求者到咁嘅地步嘅， 所以點解你博格或者右海台都係可以照去？其實因為大會其實根本冇限制過你，不過就係你本人唐人字總要印刷出嚟咁解嘅啫。是咁樣解嘅啫，因為印刷相關嘅廠呢方面係其實係特別歸宿嘅，佢哋其實幾驚上身嘅，因為一真係出咗事的時候咧，你印刷嘅係一定會上身嘅，而且仲因為同人字嘅作者好有可能可以走得啦，而印刷廠係走到和尚走唔到廟啦，所謂嘅，所以佢哋係最驚上身嘅人，佢哋係最雞吹吹，佢哋最鳩宿，亦都係因為咁。咁呢個就係點解 OK？ 呢個就係點解個佢哋要打格嘅原因。咁亦同個規制一路以嚟就會見到就係、是、近幾年你會見到係越嚟越縮，而個原因可能關奧運事。 我主要奧運。 咁、奧運唔會影響全世界，我都 係。奧運可能係一個原因，但係唔係最大嗰個可能係。 可能都是原因的，可能也是日本和美國那邊說，喂，我們要搞奧運，就是這些，所以 就你們要你們即是Sony，但前後就好像不是Sony帶頭的感覺，就是總之原因我們只能猜測，不會有任何人走出來跳，這些更壞的恐怖襲擊會有個魏國達走出來說火是他放人是他勢，就是這些東西從來不會有人認，他們敢抗議敢勝，但是不會走出來說我們施壓的，即是你出來邀功都好，因為對他來說這些是功勞，但是沒有的，從來沒有人認這些東西， 就算是被人施壓那個都不敢說是誰去被壓他、 又不是，即是他們只能暗示咯，好幾個製造者走出來說你都是看到他們暗示， 暗示是 Sony 咯 即係，但係 Sony 肯定都 Sony 就唔會講 ，Sony 唔會係最終壓力來源。 Sony 唔會講，但係 Sony 唔會講佢係邊個俾壓力佢嘛。 嚇，兩樣原因啦，一嚟就係、是、如果佢真係承認佢噏咗呢句嘢，就等於承認佢哋會有效地左右佢嘅公司政策，即係寧俾人知就話俾人見，即係佢會有個咁嘅做法咯。所以就嗱，不過你話啊，你啊，希你話抵制 PS4 咧，我覺得其實就冇乜必要咁樣做。 唔係我自己個立場係盡如果嗱、當然嘅話，如果啲 game 淨係出 PS4 版，咁你冇得揀啦。嗱，如果即係有啲 game 譬如同時出PS4 同 Switch， 咁我會建議係大家盡量揀 Switch 嗰邊就會比較好少少咁樣啫。 呢其實我係冇反對呢個建議嘅，點解有因為幾個原因。首先就係啱啱阿希偉嗰度，其實我都信，我都嘅，就係、是、一邊有規制，一邊連底褲都冇得睇，一邊有底褲，但係你揀邊樣？嗱，我呢啲好我呢度好老實嘅，有底褲。 唔係，即係我覺得係俾個信息。啲廠商同埋個主機公司知道， 我覺得就係市場會自然淘汰。當大家個廠商發現 PS4 反個銷售數量特別低的時候，佢哋就會開始做嘢。咁呢個就係、 是、呢個底褲 係 值底褲值議論啦。呢、這個 啊，第二就係、是、如果你玩呢啲不適合喺大眾面前見到嘅遊戲，攞部 Street 匿埋喺被竇玩，會唔會爽啲咧？即係好過你喺屋企大電視喺度玩啦。雖然你 PS4 都可以縮埋你嘅 PSVR 度， VR 度自己搞掂佢咯，唔開。 即係理論上係咁樣嘅，不過係咪係 Speed 會方便啲？就係同埋啊咁啱啱講 Speed 咧，就講漏咗少少嘢，唔好意思啊，係長咗少少嘅，你俾我講啊，就係講緊Speed 啱啱我哋之前講啦，任天堂一路都俾人有咁印象，但係其實咧。佢自從啊，係啊，又係我嘅偶像岩田聰上任之後咧，其實呢個政策係未到180度轉變，360嗰啲就黐線啦，即係未到180度轉變，但係其實係一個改變大到啲眼鏡嘅。我第一次跌到成地都係眼鏡碎咧，就係、是NDS 上面一隻叫魔女神判， 跌到入廠啊要， 魔嗰只叫魔女神判嘅遊戲，2007年嘅。2007年出嘅 SNK 出嘅遊戲，嗰隻 game 簡單講就係有隻魔女喺度，你要點樣揾隻魔女呢？就係、是、伸紙披，揭開佢件衫，即係當然仲見到底，仲有底衫啦，喺度啦。揭開佢件衫喺佢嘅身體度，喺度射嚟摸嚟摸去揾呢個魔女記號。 咁揾到你就可以判斷呢個係摩雷尿。 然後佢2009年佢跟住阿福嗰只 HKMVV 都已經係移植咗上去 NDS 度，仲用埋佢啲 touchscreen 嚟玩，即係嗰陣時已經開始有 girl game 廠係考慮緊老任個平台啊。 遠在呢個 NDS 出的時候，大家已經第一樣諗到就係 touchscreen 最適合攞嚟玩咩啊？新視皮。有乜嘢好玩？即當然你日後可能會更高科技啦。有乜嘢過癮過？你攞你自己嘅手 篤下篤下， 去篤條女，即係去篤條女，然後令佢有各種嘅嬌羞嘅反應。有乜嘢好過你用隻手指嚟篤啊？你用個 mouse stick 啊，唔係你用 joystick 啊、mouse 啊嗰啲嘢，你都未必有咁好感覺。你攞手指篤係最好嘅。 但真的話大規模有 girl game 移植上去老任平台，真的好像是 Street 賽事先係啊！ 係咁，你聽我講埋咁，然後就因為咁當初出嗰陣時咪會有嘅因為其實大家知NS 出的時候阿岩田上咗任噶啦，不過上任唔係第一時間去做嘢，佢第一時間做嘅係整頓內部嘅嘢，所以佢未做啲咩政策上去噶。但係你會見到係真係佢上任開始計，就係幾多嗰兩三年左右就開始，你會見到啲。呢啲咁嘅相關政策慢慢鬆綁啦。以前你好難想像有 girl game 喺上面上市嘅，就算哪怕整化版。咁點解現在會越嚟越傾向？就係因為 Switch 其實係一部手提機，佢嘅硬件規格冇錯係略略高過一般嘅手提機，但係佢骨子里都係一部手提機。咁係現在就大家會習慣呢類資源回收，會放落手機手提機個開發成本會比較平。 同埋因為 PSV 真係開始退， 然後 PSV 真係停咗產啦，大佬，即係準備。 唔係真係係班第三廠頂咗咁喎。 嗱，我唔記得咗到底真係停咗產定乜嘢，總之係已經係宣布 停咗，停咗㗎，係啊。 我總之我印象最低限度已經宣布咗停產計劃㗎啦。即係咪真係實際上已經冇任何嘢喺工廠度俾出嚟，我唔肯定。總之就係一部唔係末代啦，就係、是、其實應該係理論上要交替嘅主機。 機主機就應該停了，但係 game 啊仲有出。 game 肯定仲有出啦。其實我話你聽，喺2008年左右仲有這個超任用出緊 game 嘅。OK， 唔係講呢樣。總之就係佢現在佢要交棒啦。咁佢穩。咁既然老任現在嘅老任唔再抗拒呢類軟色情，其實你真可以分佢哋做軟色情噶啦。你今日新自卑，你話唔係軟色情，佢真係乜 Q 都得噶啦。佢只係真係唔夠鹹咁解嘅啫。咁大家咪開始會傾向會俾埋佢咯。反正尤其是嘅點講啊，呢類移植相對啲點講啊，大型遊戲個移植成本其實好低嘅。咁我出多個版本一如三劈，不是幾好嘛？就係咁，所以我哋往後我諗大家會繼續見到更加多 Switch 嘅、 啊。我講關於 Switch 咧，我諗起一段嘢咧，就係咁即係上年出嘅《Xenoblade 2》，其實老任第二科 Monif 借出嘅，咁嗰陣時已經係有啲女就叫做著衫著得超小布咁樣啦，咁然後咧今年咧大亂鬥， 大亂鬥啊 角色其中一個角色啊叫 Hikai 嘅，咁然後因為佢要就翻 C R O A 嗰個規制咧，咁佢咧就。 我哋就會見到呢個全新黑絲版。 係接咗黑絲版，但跟住佢老任咧，即係為咗令班 fans 叫做順氣啲咧，佢又喺嗰個本遊戲，即係《Xenoblade》個遊戲本體度咧，出多個 DLC， 就俾咗個裝備你，你可以換嗰件黑絲版，仲要有啲人力加成嘅，即係令個 fans 個感覺好好多，同埋佢件衫都係靚嘅。 先講啊，其實。兩個嘅所謂黑絲版啦，都有少少唔同嘅。你喺大亂鬥嘅黑絲版咧，其實冇咁透明嘅，佢嘅不透明度係高好多嘅。即係但係去到《Xenoblade》佢本家嗰個 DLC 版咧，個透明度係高少少嘅，真係會見到嗰啲透咗啲少肉色出嚟嘅。 仲要你係下面望上係望到條底褲 啊！咁呢個當然啦，因為呢個就係因為《Xenoblade》本身嘅分級 滲金啊， 係絲嚟嘅。即係所謂嘅審禁啦，唔係禁其實都係講緊審推嚟。咁而大亂鬥係 A 嚟，所以就有就即係你會見到老任呢方面係會找得準咗好多，因為嗱唔好錯啱啱就講成件近期開始出現嘅野良貓係 set 嚟噶，野良貓嘅 PS4 版係 set 分級噶，但係佢依然係照打聖光俾你噶。 所以唔關個分唔同廠之間嘅分差，呢個係唔同廠之間嘅分差，並不是分級嘅分差。呢個要講，但有啲人會混淆咗嘅，即係佢而大亂鬥點解我哋唔會屌佢？因為佢係一個 A 分級嘅遊戲，佢應該係比較嚴嘅。但係與《夜行貓》嘅 PS4 版作為一個 set 分級嘅遊戲，唔應該係咁嚴。即係而家係 Sony 主動搞串個場。你咁如果你係最終你全部都同 A 分級冇任何分別嘅話，咁你分嚟做乜啫？即係呢個就係其中一就係點解大亂鬥唔會俾人屌，而 Sony 就俾人哋都開花嘅原因。我虛而去一啲反駁嘅聲音，我再答翻佢，因為我係聽過咁嘅講法嘅。喂，大亂鬥即係佢會將呢件事將目光移咗去呢個索索同呢個任任之間嘅鬥爭，唔係呢回事，絕對唔係。雖然我認我可能係一個任粉，但係其實我都唔算係一個索客嚟。 任合啊， 即係。但是呢件事就好明顯，你到底是邊個搞壞了個分級制度先？咁佢受到千夫所指是理所當然的事。 因為我感覺上老陰今次真大亂鬥，佢係謹慎了很多嘅，即係佢可能都看到阿索索嗰單嘢。 五大致上都要講嘅夠， 大概係咁啦。就話發泄就發泄完啦。雖然我原本預哈利出嚟鬧多幾句，但係結果佢非常之冷靜，好像反而是我激中咗少少。即係總之咁啊，我哋最後攞翻句開頭嘅。 咁冇嘅，你頭先講嗰句啫嘛，即係係咯，傾完咗話傾完油咁樣啫嘛，冇好講嘅。 最後就最後 到時之後又即係如果Sony仲繼續存在嘅話，生存到嘅話， 咩即係生出邊冇人生存？ 唔係佢生存， 唔會 唔係我意思話，我意思話 PlayStation 啦，唔係Sony本身啦，即係咁講啦。 即係營造少少壓力，甚至就係。 唔係，我覺得呢啲真係睇各位玩家點樣做法。 唔係話。呢方面嘅問題， 或者係乾脆范式轉移，咁咪以後咪去老任上邊平台，唔一定係 Switch， 可能 Switch 嘅後繼機。總之以後我哋咪過檔過去個分級清晰的，都係嗰句分級從來製創作者從來唔驚分級，驚嘅係不清晰嘅分級。而家就係 Sony 最少對我嚟講，我最反感佢嘅呢一點就係你嘅分級唔清楚。就係呢樣嘢，咁我諗最後就都係攞翻位少哥嗰個句攞嚟做結束，索尼最大惡極，搞到畫成完先再到，咁啊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呢一節都超咗少少時噶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Bye.